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好，听个短逼翻嚟，头先我哋喺咪后咧，同俊咧讲咧，点解女性永远真系 suffer 咧？原来少少历史背景，点解海女冇海仔冇海路咧？原来咧，由于咧，即系可能韩国嘅女性嘅地位咧就唔系好高啦，到到而家都系咧，女性系咧，唔需要俾好重税，但系男性如果要打一份工咧，佢哋要俾好高嘅税，咁啊自然咧就将呢个嘅咁辛苦嘅工作就由女性去接过啦。咁但系原来潜水工作咧系被佢哋 label 做一种咧低等嘅工作，咁所以我又觉得真系好唔 fair。但他们正正是靠他们的劳力，他们的辛劳，他们是你知道周围都海岸的嘛，其实即做捕鱼做这样东西都是一种经济来源，但是正正又没有被人去重视，所以其实真的很矛盾，他们都是主要经济来源，但又偏偏又对他们不尊重。所以呢，女性为什么比男性更适合做潜水工作呢？你都知道 Janet， 我们女性的个体的脂肪就比男性会厚一点啦，所以为什么，女生很暖暖，女生怕冻，其实女子我们女生很多的嘅體脂肪咧，係比男性更加適合去潛水，係咪啊？ 理論上就係嘅，但係其實即使有脂肪，其實潛水有一定嘅危險嘅，啲流啊，或者你無端端可能俾啲嘢夾住咗啊，佢本身係冇帶氧氣樽嘅喎， 係啊， 咁突然間有啲咩嘢？可能就有危險翻唔到上嚟噶啦，或者係潛得太深嘅話，可能對於嗰個嘅氧氣啊，或者個心肺都有影響噶。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好簡單低等嘅工作。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真係我要即係將以正視聽啊，即係絕對呢個我覺得好令我好 respect。咁我睇翻少少關於阿俊咧，即係之前影嘅相啦，見到啲海女架豬媽啦。喂，呢啲係啲咩物體咧？ 呢啲就係佢哋咧頭先將會喺落水之前咧表演。咁就揸住嗰啲嘅浮波，咁佢哋到時落水咧，都會每人都揸住一個籃同埋浮波，將佢哋揾到嗰啲嘅食物咧，擺落個籃度。咁所以呢啲係佢哋嘅揾食工具嚟嘅。 哦，架撐嚟嘅，有個浮波同埋有個即係個籃啦，將佢哋嘅魚獲或者捉到嘅海鮮就擺喺個籃裏邊嘅，就擺咗喺個石頭度，咁大家就可以知道佢哋平時嘅做嘅工具係。 是 哇，这张照片很难得啵。 是啊，因为其实海女他们、他们不是那么 commercial 的，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捉住他们去影相的。那这个朋友刚好才就捉住他去谈，那就两个都很开心地拍了张照片回来了。那你看得到呢，其实海女他们穿那些除了那个潜水衣呢，他们穿普通的拖鞋的。 呢啲可能嗰啲 Crocs 拖鞋， 系啊， 就咁落去唔需要有呢個嘅即係蛙嘅。 佢哋有啲嘅海咧就有著個蛙鞋，有啲就冇噶。我諗相信佢幾十年前邊有蛙鞋噶，徒手咁樣揹落去就捉海鮮啦。 所以你見到佢係咪佢哋嘅面容咧？即係當然啦，因為受住即係風吹雨打，冇乜可能保護皮膚。因為講真的都冇，你都冇點保護。你見到佢哋皮膚可能好粗糙，已經紅卜卜，因為其實佢哋可能曬擦。 冇錯啦，同埋曬得多啦，咁你到到海水咁喺度比較乾燥啲，咁所以就嗰啲皮膚比較真係差啲嘅。 我見到啊，咁呢個就有三個阿豬，佢第一個石頭裏邊預備啦，準備落海啦已經。 係啦，冇錯啦，咁就簡單嘅微鏡，著住潛水衣，有啲係好似第一個著蛙鞋，有啲就咁著鞋。 落咗水嗰位阿豬媽就有著住個黃色嘅呢個蛙鞋嘅，另外一位就著住 cross 啦，著住只膠鞋啊嘛，咁都可以落到水嘅喎，好厲害喎。喂，嗱，見到啦。 佢系推住头先嗰个网，加埋嗰个嘅浮波，咁去到某个位，佢觉得嗰度应该有海鲜嘅话咧，佢就停一停，就将个人就自己揹落个水度啦。咁下一张就见到佢好似我哋所讲潜水叫做 dead dive 咁样，揹落去个海嗰度搵海鲜啦。 见到啦，其实第一个深度系几多度咧？叫照你嘅， 如果喺呢度咗，我谂大概系八米以内嘅， 八米以内嘅 系啦系啦，因为都系近住个海边，其实佢主要系表演俾我哋睇嘅呢个。 我知道海女佢哋係好熟練嘅潛水師嚟嘅，佢哋可以嗱，我都睇咗資料講，佢哋喺水裏邊閉氣兩分鐘，可以下潛到20米。咁我就唔係潛水嘅人啦。你覺得佢嘅情況閉住氣兩分鐘，可以下潛到20米深嘅水面裏邊咧？有人話潛水者必須仲要面對危險，就好似一啲好大嘅章魚咧，或者鯊魚。你覺得佢哋係咪真係好厲害？ 真係好厲害啦！我哋潛水如果潛深個10米啦，我哋有啲叫做安全叫做 safety stop 嘅，因為就係驚太快升翻上水會爆肺。而我哋係孭住樽，可以自己自由咁呼吸，慢慢停留。佢哋係冇孭樽嘅喎，佢哋亦都唔可以太快由嗰個嘅海底20米慢慢上嚟，因為啲水壓令到個肺係會自己會膨脹嘅，所以佢哋要有一個好好嘅技巧，先能夠潛落去20米慢慢翻上嚟嘅。 所以大家即系冇以为哇，好似佢哋轻轻松松啊，即系绝对相信话斋，佢哋系绝对绝对系有危险嘅，即系唔系一般人可以做到，同埋咁徒手潜水咁简单。我哋见到呢张相都见到啊，呢位就系一个近过嚟见到，哇，阿主播都好肥啊，我见到 佢同埋佢好似系着皮鞋添噶。他们有什么鞋他们就会潜回去的了。 即其实他们不需要真的很好规矩地穿一套潜水衣，他们可能穿着胶鞋穿着皮鞋。那我说先，是的，真的穿着皮鞋这样怎么潜下去， 即是他们很简单的装备，总之足够得，而且他们手上可能只是一些劳工手套，完全都是不保暖的，可能只是帮助他们不会摸到尖的石头受伤的。 哇，所以其實他們的裝備真的可能你說很簡陋，即是一些保護自己的衣物都不足夠，但是他們就已經可以做海女，已經是養活一家人，即做了幾十年。 沒 錯，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覺得這個是一個低下的工作，其實絕對這個真的要 salute 向他們致敬，因為有多少人願意將是女性都會緊張自己的皮膚啊、樣貌 啊又怕美白、又怕曬黑，我們做運動都會，但是你看到這些阿豬媽完全將這些放在一邊 揾食，冇錯， 甚至將自己的生命咧擺埋一邊，即係要養活一家人嘛。老公又去咗花天酒地啦，咁埋又用自己嘅勞力。但係而家呢啲其實佢哋係表演，定係佢哋仲係養緊家咧？你會相信？ 我相信呢五個海女係主要係做表演嘅，因為我諗佢哋唔會再落水之前又會再唱歌噶啦。係，只係想俾翻我哋知道原來過往嘅歷史，點解佢哋要做海女嘅啫。咁但係我頭先都覺得就係話諗一諗，而家現代人都唔會再做海女噶啦，所以我相信其實大家有機會去濟州嘅話，真係睇下佢哋海女嘅表演咯。好可能啲海女慢慢真係遲十幾年之後可能就會消失咗噶啦。 嗯，仲有冇啲海女嘅相係跟住望一望先？係咪去到？哦，依張就大灣區 一齊啦。 依個即係一齊嘅表演啦，會見到五位嘅海女喺嗰個海面裏邊，係準備一齊會就 diving 就落去潛水。係 啦，佢哋各自睇下究竟佢個位度會唔會有啲咩，譬如海草啊，或者係八爪魚啊，或者頭先所講嗰啲嘅類似蜆嘅嘢咁樣咯。 哇，真的好！哎，依、這個就一定要講啦。依、這個就是個海女上咗岸之後，佢捉咗只乜嘢？依只 就係捉咗個八爪魚咯。 哇！ 係啊，即刻可以拎去賣俾我哋食噶啦。 係咪即刻飲少少 wasabi 就即場可以 fresh 食噶啦？ 佢都有安排噶喎。嚇！所以即係呢啲就係佢活生生捉咗上嚟，跟住喺海鮮檔賣俾我哋啦。 哇！真係依、這個真係堅嘅，真係依只係佢哋喺海上邊現撈即刻將佢捉上嚟嘅。 我不相信他们预备了，因为他们太专业了，是不需要做一些假的事情。 还有我都知道在2016年的12月，韩国济州海女文化成功申请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所以呢，这个海女是更加得到这个联合国或者国际承认他们的存在。是不是正正一准一讲的，他们都可能已经是六十几岁了，就算我自后生都超过五十岁。 没错。 想想后生女好似正我哋咁样，喂，如果你妈咪系做一样嘢，有冇妈咪想自己嘅仔女去入行呢？其实真系有机会，随时佢哋就可能过多唔需要好耐啦，十零年到，佢哋可能就已经系消失无影无踪喎。 系啊， 你会点睇啊？你觉得？ 我都觉得呢个唔会一个持续嗰个嘅职业嚟咯。头先都觉得讲啦，啲韩国靓女个个都要贪靓，有边个肯愿意就系落个海咸海水度，又要日晒雨淋咁样去搵海？ 咁所以其实咧，大家即系如果有機會去到的呢，即係唔好淨係話去首爾買嘢 shopping 買衫都重要嘅，可能好多女士。但如果你想我哋嘅網友可能都比較深入少少咧，係好建議大家即係去濟州島去睇睇海女佢哋嘅即係嘅表演啦，同埋佢哋都係叫做國寶嚟嘅。其實有啲人問我，喂，咁海女以前究竟係咩 look 咧？我好似揾咗啲海女以前嘅相，我唔知睇下會唔會 photo 3.5、3.6嚇喺我嘅 photo 裏邊。因為有人同我講，喂，咁其實佢哋後生時候係點樣嘅？嗱，依個就係 現代版 啦，現代版亞珠媽，當然就一定係好 typical 啲韓國婦女啦，肥啊，一節節啦，可能佢哋食嘢好多，因為但係佢哋如果唔肥點落？水咧，你話齋件潛水衣又咁鬆，其實啲水又咁凍，佢哋真係靠少少佢哋嘅脂肪咧，能夠保護翻佢哋嘅身體，我覺得又無可厚非嘅喎。同埋我冇見過瘦嘅海女咯。 我諗佢哋後生當年一定係好瘦 嘅。我哋會唔會有啲睇下先啊？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啲佢嘅年輕相，好似2.4、2.5、2.6，我會唔會見到一啲海女先望下先嚇，睇下啲我嗰時嗱依張係啦，有人同我講，大家又冇著 FF 啦，呢啲係當年咧，即係可能黑白照咧見到。呢啲就係佢哋我諗 佢哋仲簡單嘅裝束啦。 你諗下，佢哋嗰時仲未有潛水衣㗎，佢哋著咗一件即係叫做一件頭嘅泳衣就咁落水啊！或者我唔知有冇 bikini 啦，你會見到其實佢哋真係簡單如 that's it。 就咁落海去做浮潛。 佢赤腳噶，連頭先所講嘅皮鞋或者 cross 都冇噶。 所以你諗下，即係大家亦都冇咗 FF 啦，即係唔會會嗱，同埋見到咧當時黑白相咧，即係證明呢樣好舊啦。啲男士真係企埋岸咧，可能咧將嗰啲魚獲咧，可能個老婆袋之後，我老公咁跟住個老公就喺裏邊 拎去賣換錢， 拎去賣嚟換錢，跟住可能佢去飲燒酒啊，或者去作樂啊。個太太咧就含辛茹苦啊，喺下邊咧即係又要去捉呢啲海鮮啊。咁正正嗱呢張相係冇呃大家，歷史相片正正啲海女咧真係咁鬼辛苦，啲男人就喺岸邊著得靚靚啊，就一手攞咗啲魚獲之後咧，你拎去賣。咁所以咧，即係記住，即係依個海女好值得我哋去尊敬啦，同埋了解多啲佢背後故事。我哋對於韓國女性要多啲尊重啊，因為我都知道韓國都係一個女比較係即係男女個平等咧，都仲係仍然存在嘅。咁所以大家要去尊重依啲嘅海女時候，你都尊重當地文化啦，同埋我哋 be glad 噶啦，香港女性嚟講真係算好平權啦。我哋男女都有平等啊，即係唔會因為我哋嘅女性而俾人睇低。咁但係韓國就仍然都有咁嘅情況啦。好，咁我哋先都花咗好長時間，我哋都揸緊時間，雖然有機會會可能 overrun 咗少少，因為好值得去講海女啦。咁我哋去翻啦，究竟運動旅遊樣嘢啦，正正講翻啦。知道今次濟州咧，你係參加一個比賽， 係 因為大家都覺得喂濟州有咩好玩啊？ 濟州好多好玩， 有咩好玩啊？究竟有咩比賽可以做啦？就睇睇你啲相，因為今次我知道你係參加一個嘅跑山比賽， 冇錯，係 咪跑嘅山唔係平時我哋跑嘅山，係火山， 冇錯啦，冇錯。這個火山就要因為1900多米，我哋嘅香港鳳凰山都係得900多米嘅啫，啱啱一個 double 嘅。咁呢個比賽就係話我哋係由喺濟州大學咧就跑上去嗰個火山口，咁沿途啲風景係靚到不得了，紅葉啊，或者望翻落去個島啊，都係有好多好靚嘅風景咯。 呢個就係嗰個嘅指示牌啦，係 啦， 就係你要準備開始比賽嗰個路標，就見到嗰個火山慢慢嘅 elevation 慢慢升咁樣嘅情況。 頭先都講過嘅，因為其實呢個係文化遺產嗰個嘅地方啦。所以沿途其實有好多其他韓國人或者其他遊客咧，都係行上個火山度嘅。 所以就話齋，全路都唔會有啲 signage 指標嘅， 因為唔想破壞任何嘢，全部都係大自然嘅。 見到呢個木嘅報道就係見到啦。我完全如果你唔講，我唔知係比賽啦，因為佢哋要保護翻個自然環境，所以佢完全冇黐任何嘅指標或者個路標俾你哋。 係啦，冇錯。同埋啲垃圾當然就唔可以隨地抌啦。自己即係譬如食完嗰啲嘢就唔急袋翻落袋，自己拎翻落山抌啦。 同埋你都會見到嗰個山景好靚啊！ 好靚，好靚，沿途好靚。咁而嗰日個天氣都好好咯。而係之後先至有雨啫。 OK， 我看到個山上邊亦都有綠草，同埋大家顏色變化，好似一幅圖畫咁樣，嗰個色彩好好斑斕啊！見到 呢就是大自然個靚 所以做運動其實絕對係可以欣賞埋景觀嘅。 冇錯，其實而家呢幾年都好興嘅，去外國其實係順便旅遊。 係啦，你見到一開始係咪已經你嘅其實可能比賽其他嘅同伴啦，開始喺度比緊賽。 係啦，冇錯，這個我哋會經過其中一個山峰嘅啫，咁跟住就再上去個山頂嗰度嘅。咁呢個就由高處望翻個濟州咯。 即係個 bird view 一個即係高位就見到裏邊嗰個顏色色彩啊，即係個對比好靚，同埋所以一路跑步成日都唔係淨係耷低頭喎，其實都要周圍去望下咁靚嘅環境啊。 所以就話跑山就可以見到好多好自然嘅環境啦。咁跟住我哋會再上，跟住會去到佢個頂嗰度噶啦。 好，跟住我哋而家去到邊個位置咧？ 嗱，呢啲就大概係喺嗰個山腰裏邊，咁有好多嘅告示牌嘅，咁都係俾一般其他嘅，譬如話可能嚟旅遊嘅人咧，可以知道個方向。但係大多數都係韓文嘅，咁但係其實都好自然嘅啫。你跟住啲人上山條路就唔會有行錯路嘅。路都好清晰，唔會話有好多分支路咯。 同埋我覺得一樣嘢就係，當你哋比緊賽時，其實當地嘅人都會喺度噶嘛。係， 冇錯。 你知佢哋有時香港有時啲比賽咧，係好鬼麻煩嘅。即係可能啲人就話：，哇，你阻住條路行啊！咁但係有時我發覺好多時我去台灣或者我做運動比賽時候咧，佢哋會好中意見到你，比如成日同你揮手啊，或者即係佢哋都會唔會覺得你阻住條路嘅？佢都所以我會覺得呢啲係運動去出邊唔同嘅地方欣賞到當地人對於運動尊唔尊重、啊。 冇錯， 都 甚至乎可能會行埋一邊，等我哋行快少少或者排快少少嘅。 咁所以。其实即系去比赛外地就自然有啲咁嘅景观。好，一个牌喎，白鹿潭 系啦，见到白鹿潭咧，即系已经去到个顶噶啦。我哋就系去到嗰个1900多米嗰个嘅火山顶啦。咁喺后边呢个牌嘅后边咧，就系见到个火山口噶啦。 我哋下一张相就系啦，先转头我讲呢张相系一个必定要讲。 冇错啦，呢个就系话佢个文化遗产，就系话呢个由火山而成个济州，就主要由呢个火山口嗰度慢慢就形成一个大岛咯。 嗯，呢個就係一個火山，嗰個識咗一個好似一個洞咁樣咯喎。 我哋覺得，咦，乜原來好似咁殘舊咁嘅咧？我哋以為會好靚嘅綠水啊咁樣，原來係一個比較灰暗暗嘅 個窿咁啊。 冇錯啦。 如果天氣好咧，可能個陽光打落嚟有少少似叫做天空之鏡，即係天使之類嘅物體。如果天氣湛藍啊靚嘅話咧，可能佢反映出嚟嘅 reflection 咧就會靚啲。咁可能嗰日啱啱少少灰灰暗暗，你又覺得好似啊，同你想象中有少少落差咁樣。 或者下次我同你一齊再去過。 咁天氣好成會更加靚。 係啊，係啊，係啊！ 哇，想嚟呢個火山地方。好，咁呢個有個雕像喎。 其實沿途咧就有啲海鳥嘅雕像啦，因為海鳥其實係濟州其中一個最緊要嗰個嘅文化遺產啦，所以好多時候見到有關於海鳥嘅雕像就喺沿途上山嗰度都有嘅。 嗯嗯嗯。 咁呢啲係其中我哋跑上山見到啲好靚嘅風景，你見到啲樹有綠色啊、紅色啊、黃色啊，係一個好靚嘅畫咯。 唔係楓葉啊，但係都見到即係開始有啲顏色嘅樹葉去轉變咗啦，可能。 所以其實去到嗰度，根本突然間覺得不如唔好比賽啦，慢慢行啦， 放慢咗腳步，可能驚你掛住睇住啲環境咧，即係唔記得咗比賽當中。其實你已經比緊賽過依度。 係啊，冇錯啊，冇錯。 我見你咁悠閒，仲可以影咁多相。 咁始終我哋係遊客啊嘛，同埋我又唔係話要攞冠軍。 明白。 我哋就係通過呢個比賽去欣賞人哋咁靚嘅自然環境咯。 哦，依、這個就係見到呢個 gear 啦，見到著咗衫跟住影一張相啦，戴住手套，凍唔凍啊？嗰日去到。 因為其實喺濟州都係叫北面啦，其實佢如果係計翻打橫，等於好似上海嗰個嘅地方咁北嘅、 嗯， 所以其實喺高山我哋預咗比較凍，所以就戴定個手套咯。 OK， 咁你一定要同一個 logo 啦，那個白鹿潭喺度影一張相，因為你已經到咗差唔多到頂。 呢個已經到頂，跟住我哋就落山噶啦。 嗯嗯嗯。咁所以就真係話齋，一路可以跑步，一路欣賞風景。 冇錯。 咁、哦、亦見到一個呢、這個 signage 喎。 佢沿途有好多 signage 嘅，但係始終嗰啲文字咧，我哋都唔係好知點樣睇嘅。但係啲路就好簡單，即係譬如好似條繩咁樣，佢就指你唔好行錯路，嗯、向住呢個紅色箭嘴行就得㗎啦。總之跟翻住佢所有嘅指示，其實基本上行錯路嘅機會好細㗎啫。 明白。雖然可能佢寫韓文或者有啲英文，我都唔可能翻譯都唔好明，但係我諗嗰個 arrow 嗰個箭嘴咧，知道往呢個方向就唔好行錯。即係錯方向啦， 同埋係好多遊客都一起行嘅，所以其實行錯機會係好細咯。 咩好得意喎！香港如果要比賽，好多地方啊封曬，啲人咧隔到去冇雷公咁遠。但係你一路比賽嘅時候，其實當地人即係遊客都喺你附近 嘅。冇錯，但我哋如果譬如話玩開跑山賽咧，其實香港都係㗎。我哋譬如話跑上鳳凰山，佢都唔會封條路嘅、 嗯， 因為呢個係大自然嘅，係大家嘅，咁大家就互相遷就咯。 OK， 咁所以即係都運動時，其實都學到好多出邊嘅唔同地方嘅文化，見到啊。咁、嗯、有冇下一張相咧？呢度定係已經冇啦。好嗱，頭先我哋講咗運動，咁要講頭先之前，陳生同我講，如果去濟州島，應該有咩交通工具呢？ 其實最好就揸車嘅，因為濟州呢個島，你見到呢、這個譬如話係一個巴士個圖啦。咁、如果真係發覺哦咁啱朋友又唔識揸車嘅，咁佢又本身都有啲由機場開出去嘅巴士咧，可以有兩條線就環島行噶啦。呢、這個就其中個101線，就由機場行，就向咗譬如話向東面就兜咗個島嘅一半。 我見到係濟州啦，跟住就係一個來回嘅東回線啦，同一個西歸浦，應該就係嗰個路線，即係整個循環一個 circle 嚟嘅， 由東去西。咁如果譬如大家即係冇揸車嘅，咁就由翻搭巴士由東去西之後，由西去翻東，翻去個自己個位嗰度咯。 你建議係揸車好定係坐個巴士？ 一定係揸車好，因為巴士其實佢唔係咁密啦，同、埋始終巴士佢顯示嘅咧，一係嗰啲拼音嘅英文，一係我哋唔識嘅韓文，除非大家就做好好。多功課，咁所以就揸車就會方便啲啦。 明白明白。咁啊，見到啲唔同嘅路線咧，其實大家如果識坐都可以坐呢啲嘅佢哋嘅觀光巴士都得嘅。 冇錯啦。咁同埋我哋而家去旅行成日都上網噶啦，即時 check 下究竟咩巴士，咁就好多資訊出咗嚟噶啦。 嗯。如果租車方面 O 唔 OK 啊？方唔方便咧？ 租車方便噶，因為本身大家都即係覺得應該濟州就係揸車嘅，所以喺機場應該可以係租車噶啦。 同我哋香港嗰個左上右落會唔會有？ 佢係調轉嘅。 哦即係從台灣一樣，大家記住啦，就方向大家冇搞錯啦 其實你跟住前面架車都應該唔會錯嘅。 你知香港人好麻煩，因為外地一轉咗位置左右咧，就會少少可能俾少少時間適應嘅。其實應該都唔困難嘅，所以其實揸車亦都係一個 choice 如果唔冇車牌咁冇法啦，咁啊坐佢哋本身嘅佢哋嘅旅遊嘅觀光車都方便嘅。 係啦，再唔係大家可以踩單車。 啊，依個係都我最中意。 係啦， 我話如果有機會我就踩單車，我就唔會行路，我就會踩車睇風景。 係啦， 沿途啲路好唔好踩啊？ 全部。都是海岸線的平路，它斜路不多咯。其實兜住整個島行大概就是220米。 嗯嗯嗯。 应该话220K。 唔係好多波要爬嘅， 唔多，所以我諗我 乜挑戰喎、啊，要我要爬下波先開心。 但係你可以一路望住咁靚嘅風景咯。 OK， 即係有三樣嘢選擇：自駕遊啦，坐佢哋啲嘅定點嘅觀光車、巴士，或者好似我咁樣，我哋中意踩單車，咁租單車都方便嘅嗰邊。 嗰度有得租嘅， 即係環住島咁樣地方又咁寬敞咁靚，我得我自己啦，我自己中意旅遊玩咯，我就中意踩下單車，停下又得，同埋環保啦。我喜歡因為它沒有排這個廢氣，所以我就會選單車的。好，看完這個 route 之後，另外有些是不是有些石頭的照片，因為之前呢俊一都跟我說過，其實我先都在這些 overview 裡面呢看到原來製造到很多好像復活島的石頭，究竟是什麼東東呢？你說一下 啦。其實這個就是製造島本身自己的標記來的，他們覺得這個是吉祥的意思的、 okay。 所以即使這張照片我本身就是機場拍的，一落機就看到很多這一類型的石頭， 你看到形狀就是一個好似石像嘅雕塑啦，戴住顶好似圆形嘅帽，一只耳仔，我唔知系耳仔定系帽嘅装饰啦。好似全部都系 大多数都系类似，跟住只手就摆喺前面，揞住个肚腩仔。 揞住个肚腩仔嘅， 系啦。 哦，咁呢个就我见到好多地方啲 statues 都会见到。我哋下一张会见到 close up 多少少咧。系啦，依个另一个 view 啦。 呢、這个其实我就去咗济州嗰个叫石文化公园，咁、里边咧就讲咗系话喺好多年前喺譬如济州嗰啲石头嗰个雕塑系点样样嘅，佢系摆咗由几十年前。到現在近代這些石頭的雕塑怎樣，那就有不同的變化的，但大多數都是兩個兩個這樣一起咯、 一定是 twins 不會單獨的，一個 partner 這樣的，有沒有分男還是女還是怎樣的，還是男男女女 的，我們猜的都是 有沒有 gender 的， 應該兩個是一男一女的， 是男一女的，沒錯，陰陽這樣的、因為有少少想想，有少少像復活島，就是類似什麼石狀，很多時候一去到個島都會見到，那這個就是製造裡面的石頭必定要、這是不同的形態，是 的，就是說它不同同嗰個嘅朝代或者年代咧，佢哋嗰個雕塑唔同咧，亦都甚至乎好似一家人咁樣圍住、就代表一家人有小朋友啦，有係啦、有長老啦咁樣樣咯。 見到一個細少少嘅，可能嗰個係小朋友啦，嗰個雕像咁樣。 咁呢個成個公園其實好大嘅，我哋嗰日差唔多行咗成個半鐘頭先睇曬佢唔同朝代嗰啲嘅石嗰個雕像咯。咁所以都值得去睇嘅。同埋呢度有個石頭博物館，裏邊係介紹濟州呢個火山點樣形成嘅。所以呢個都係覺得，如果你係濟州，呢個都應該去參觀嘅地方嚟嘅。 喂，依、這個好靚喎，見到一個 overview 你喺度啦，後面全部都係石頭喎、 唔止咁細嘅，係我個相機唔夠歪嘅啫。 唔夠歪。 係啦，呢度所有都見到不同形狀嘅石頭啦。 OK， 哇，係喎，好多喎，包圍住你，可能鏡頭就係見到一執仔，咁呢個就一個執咩鏡啦。你清楚多少少喎，佢嘅啲公仔嘅形態，其實外表就好似都類似，但係佢哋形狀都係擺隻手擺個肚仔度，同埋戴住個頂，好似唔知係咪啲韓國人佢哋嘅帽咧？有冇研究過依個係什麼東西咧？嗰、那個裝扮咧？ 話係應該係佢哋喺漁港裏邊，可能要即係落去捉魚嘅時候個魚帽，但我唔知呢個係咪即係要真實要 check 下先知啦。 咁啊，見到都幾高啊！行埋去都係啊，啲人身體咁高，依啲比較大， 佢有高有矮咯。 OK。哇！所以喺自排出嚟咧，就都靚喎，影張相咁樣，同埋依個都係一個濟州島另一個嘅即係名勝嘅特色嚟嘅。 這個沿途就是很多樹林，其實都是很舒服，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大自然的，所以我很喜歡去這個地方。 是不是天氣可能涼一點，穿一件風褸補補暖，或者可能有機會落雨， 是的，沒錯，其實那天是落了一點微雨的，所以穿一件風褸，大家去旅行都要帶著一件風褸。 是的，因為我想早晚的時候，譬如我去台東都是的，我早晚的溫差都挺大，早上可能成27-28度，但當收到太陽之後可能落著雨只有20度鬆一點，所以旅行的時候你的裝備的 gear 都要帶多一點，帶風褸、接得埋放在 backpack 都方便的。好，那這裡就哇！依、這個就 呢、這個就係嗰個石頭公嘅入口啦 、啊。 我哋兩個都係落住雨，帶住著住雨褸咁樣自拍咗咯。 我見到如果有嗱，即係佢有漢字有時得意，因為佢有漢字濟州石文化公園，我冇睇錯。 冇錯冇錯，呢、這個就係呢個公園個名啦。 我見到你好開心啊！兩個喺度 selfie 緊。 因為我哋兩個終於搭到個啱巴士去到啦。 係、有機會迷路啊？ 因為我哋本身只係喺上網 check 下，咁希望呢個巴士去得到嘅，不停留意咯。所以就建議大家，如果可以或者真係揸車。就會好啲啦。 佢哋識唔識一啲簡單嘅英語咧？即係當地人，如果係濟州島，如果真係想問路咯， 如果去翻個遊客區就好啲。我哋問路咧，就係話上網將嗰張相 show 俾佢。 即係指啦指，因為講粵語唔通就用張相紙嚟睇。係 啦係啦，咁我哋上巴士之前就俾個呢個地方嗰張相俾佢睇，咁、我哋終於上啱巴士啦。 啊，即係旅行就係咁嘅，我成日覺得迷路唔需要驚嘅，我覺得終於即使翻去同迷路都係，我覺得有時幾好玩。Yeah. 因為我去出邊玩咧，好多時你唔一定係有中文有英文噶嘛，即係真係。即是雞同鴨講的，我都試過被人老點了，不知道去了哪個度，但是我又覺得有時候去到一地方沒有預備到的，去到我覺得我想旅行就是這種心態，放開一點玩迷路搭錯車，我是經常做這樣東西，所以不用擔心。我們好拿下下一張照片，好，咁都系 呢个依然都我哋喺一个好大嗰个嘅呢一个石头公园里边四围玩，因为呢个系好大，咁见到后边咧，类似好似石碑嗰啲嘅石头堆砌，下低其实就系摆咗啲坟墓咯。 哦，呢度系一个 cemetery 嚟嘅。 呢个系一个假嘅，即系俾我知道，哦，以前咧原来曾就系佢哋用石头堆成一个坟墓出嚟， 哦， 因为呢个公园就系示范唔同地方佢哋点样用个石头做到唔同嘅嘢，即系代表翻当时嗰啲，譬如石头嗰个嘅公仔啊，或者系墓地咁样样啦。 嗯，咦，都见到即系原来。他們即是他們的一種文化是這樣的。好，我們再看有沒有其他照片，沒有了，那我們剛剛好都將阿信預備的濟州島的照片我們基本上就看完了。我知道你帶了一些資料給我們，不如等你介紹一下吧，因為等多些人知道這個濟州要玩的旅遊要怎樣玩，究竟運動要怎樣玩，有什麼我們要注意，或者 do's and don'ts方便大家， 啊， 真的想聽 完， 啊， 聽完之後我真的想去一去，嚟緊好快啦，又聖誕又話，可能啲人講喂濟州聖誕節或者冬天有冇好玩啊，會唔會冇海女嘅太凍都唔出嚟呢， 他哋就講明就係每日都有兩場嘅，咁但都係視乎個天氣咯。好天我諗就會多啲遊客都會等住佢哋出嚟啦。其實濟州同香港嗰個嘅飛程好短嘅啫，我兩個半鐘頭咁就已經到咗個濟州啦。直航機，所以好方便。咁，去到頭先都所講啦，你可以有唔同交通工具啦，即係自己自駕遊啦，或者就係話甚至乎踩單車或者係坐佢巴士咯。咁喺嗰度咧，其實有好多個島本身係有個商業區嘅，商業區就係叫做購買區啦。嗰啲步行街，大家。就去 shopping 啦，咁但我就今次就冇專係去 shopping， 因為我目的就要去比賽同埋去睇海女，咁，所以啲相就係大多數都係關於海女同埋嗰個嘅上嗰個嘅火山嘅，咁但係其實住喺嗰個嘅步行街其實都好方便咯，咁，由機場過去即係大概係15分鐘就到噶啦。 break 少少先，林景耀嘅，我哋而家啱好一個鐘頭，咁但係大家當然唔介意我哋再 over 多少少，因為想聽多少少啲嘅實際啲嘅資訊或者啲資訊嘅嘢，大家可能都想知道，喂究竟點去啊？有咩留意啊？所以大家就冇咁快離開我哋先。同埋先，我睇翻少資料，海女呢個嘅表演咧，原來係三月到十月，跟住十一月至到二月咧，其實佢都有分少季節，同埋佢哋時間唔同嘅。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要去睇海女表演咧，上一上佢哋官方網咧，睇翻佢哋嘅表演時間，可能隨住嘅 season 啊個季節，可能早天黑啊，所以個開放時間都有少少唔同，咁大家可能留意翻。好 ，back to 翻嚟先。頭先你講過話，其實嗰邊交通飛過去直航都 OK 嘅，係好便利嘅， 好方便，因為其實兩個半鐘頭可能只是吃个面就已经，到了啦，咁样，所以都是值得我哋可以一个 VN 你就想去玩。咁喺濟州，我谂玩两三日其实都可以话叫足够嘅。特别以香港人想咁快要吸收晒所有嘅最短嘅时间玩最多嘅嘢嘅话， 如果会唔会嗱调翻转，我又想时间充裕啲嘅，我飞咗去首尔先，跟住我喺首尔玩几日 shopping 完啦，跟住再去濟州咧。 佢都有直航機由首爾會飛過濟州嘅，其實佢當地嘅韓國人都會有唔同嘅地方可以飛到 domestic 咁樣去到濟州咯。 都 OK 嘅，我哋可以咁樣兩個點咁樣玩都 OK 嘅。 冇錯冇錯，咁可以玩長少少啦。 玩長少少，通常啲女性話可能，咦，我想去完首爾，可能即係發下韓星夢先，咁啊做完呢啲嘢，跟住就可能去一個郊外地方對比一下城市同埋大自然嘅對比。好，咁頭先你見到好似一啲嘅 leaflet 喎，可以介紹下咩？ 其實咧，頭先講翻啦，我曾經咪去咗嗰個嘅海女博物館嘅。咁咧就有個佢嗰時候有個叫做 exhibition 啦， 舉高 dead， 好啊，知道見到。 咁咧就係話佢哋有個攝影師就影翻嗰時候啲海女啲相嘅，咁都影得好好噶。 一啲嘅黑白相， 黑白相咁就好有味道咁樣樣咯。咁都係影翻係近代海女佢嗰啲嘅狀況咯。 係，可能雖然佢用韓文，但係睇相片裏邊都略知 一二。係啊，咁其實當中其中一張相嘅海女或者呢度可能即係唔緊要啦，大家去咧就知道呢個就係啱啱就喺嗰個現場表演嘅海女，就係捉到八爪鱼的海女咯， 就头先你正正嗰张相影到就嗰个阿朱妈， 冇错啦。咁呢个背景都系佢哋表演个场地咯。 OK， 同埋你见到佢哋满布即系风霜嘅块面咯，你见到真系冇办法。但系你见佢哋都系面露住笑容啊，喺心里边可能好挣扎。所以真系呢支班啊，好啊，真系。 咁另外就系头先所讲嗰个嘅濟州石文化公园啦。咁呢个你可以睇到，其实嗰个公园系好大噶。 哦，咁呢個就係佢介紹嗰個公園裏邊，我舉嗰少少，係啦反應，因為見到成個公園個 area 面積都幾大喎，同埋有好唔同嘅景點景觀地方可以睇喎。 冇錯啦，即係唔同朝代佢啲石頭其實製到啲唔同嗰個嘅建築物都喺度嘅。咁最緊要就係裏邊有個博物館，講翻其實成個火山形成點樣樣咯，咁啊知多啲關於濟州嘅歷史啦。 OK， 呢個都好值得大家推薦可以去嘅呢個公園啦。另外今次呢個運動好似你都有個 lift 嚟介紹，喺呢個就係嗰個運動比賽啦。 係啦，冇錯，呢個就係其實係由一個香港人同韓國裏邊合作，就第一次搞一個跑山一百米。嗰、那個嘅跑山比賽嘅，咁韓國濟州其實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跑山運動，咁但今次就係特登由香港人去安排嘅，咁所以都有好多香港人咧特登過去就支持呢、這個嗰、那個嘅搞手， okay， 所以就一起去跑上個火山度啦。 幾多香港人特登飛過去參加呢個比賽啊？ 我哋睇到好人都好似差唔多有成五六十人㗎。 哇 ，OK 喎， 係啊， 所以直接我講咧，旅遊運動都係一個經濟一個來源，即係冇提少，因為去到嗱，你一定會消費啦， 冇錯， 你會去食嘢啦，會 shopping 啦，會觀光啦。全部都是錢來的， 沒錯，那邊吃東西最重要就是吃它的燒豬肉， 燒豬肉 是、啊、 不是吃那些炸雞了、 炸雞它也有，但是炸雞可能你在其他地方都會吃 有 是、啊、 燒豬肉有什麼特別呢？就是燒豬肉， 燒豬肉它們因為我們可能覺得我們要吃多一些肉的東西，還有它呢、那個燒呢是打斜的、 啊、 那將肥油就會跌下一個兜裡的，但是豬肉就是很鮮味的，是 五花腩那些呢？ 沒錯， 這個韓國人我想起就應該韓燒那 些肉的脂肪跟汁哇滴下去 之後沒 錯了，沒錯，好邪惡、 都但是要一試的，還有就要試埋山食八爪魚、 啊、即是咦那就感受到那個那些的 在你口中怎樣張住， 那些我真的不敢想像即是那些吸盤、啊、 沒錯， 在你的嘴裡面跟你 kiss、啊、 是啦，因為它是一個海島來的嘛，它的海鮮是最新鮮的、 OK 乾淨的 冇問題啊！ 你點啊？你感覺上你同嗰個 octopus 咁親密嘅接觸感覺上， 其實我都要盡快俾佢吞落去，我都好擔心佢啜住我。 會唔會？我諗佢有吸盤噶嘛，咁可能佢會黏住你條脷或者你個口腔噶嘛。 我都擔心呢樣嘢，所以都係盡快將佢吞咗落去就算數啦。 你攰咗身落去，有冇加杯燒酒咁樣啊？ 呢個當然啦，跟翻佢當地嘅做法啊嘛。 佢哋好中意一路食嘢一路咁樣飲佢哋啲韓國嘅燒酒。係 啊係啊， 係咪啲酒精含量都幾高下㗎？ 佢哋有啲都高㗎，不過喺我哋食開嗰啲鋪頭都係十零 percent 嘅啫，即係未去到即係好烈嗰種嘅。 OK， 咁所以其實真係濟州嘅地方，風景、玩、食、文化或者睇國家國寶嘅海旅都基本上係齊備嘅喎。 冇錯。 所以大家即係諗下，如果去韓國唔係好淨係去首爾啊，或者又要去追星，我覺得可以深入多少少啦。如果時間或者佢超話中意體力嘅，咁中意跑山又得，好似我咁樣，我中意踩車又得，或者又要去扮文青影下相啊，咁我覺得呢個地方都係一個可以發掘嘅地方。貴唔貴咧？機票又想辦一辦，譬如直航呢個濟州。 因為有很多香港的廉航、甚至乎不用$1,000都可以有一個來回機票的， 那麼便宜，即是網上不知道多少要紛紛搶要搶機票那些來的， 是的， 有沒有特別的 season 譬如說去濟州便宜一點呢？ 看回究竟就說譬如冬天的、太冷可能就比較少人去，那時候叫便宜一點啦、我現在譬如10月去其實真的很好的 season、又不是太過冷，又有很多海風，又很漂亮的大自然，所以我相信就是夏天到秋天是一個適合的 season， 但是到你冬天冷的話其實它那個火山是會結冰的、或者朋友喜歡、即冬天運動的話就可以在個冰上面上火山都可以， 踩住冰湖咁样上去， 系啦，咁但系就要大家嘅装备要再做好啲啦。 所以嚟紧，譬如而家十一月啦，我谂可能啲人 plan 紧圣诞或者农历年啊，会去边度玩。咁啊，济州可能你另一个 choice 可以试下。虽然冬天啊，未必有咁靓嘅即系蓝天白云，但系冬天我谂佢哋都 有另一种 嘅感觉噶， 系啦个体会啦。 可能 因为个雪山应该系有少少雪会喺嗰个嘅雪山嗰度。 咁所以濟州都係有一個另一個唔同，即係幾個 better choice 啦。同埋聽完 Janet 介紹之後咧，我哋會深入知道多啲濟州地方，唔係淨止係影結婚相啦，或者唔係追星嘅地方咧。原來後邊都有好多好得意嘅人同事啊，或者歷史啊，對於佢嘅 gender 或者當地人嘅文化會知多啲。有冇特別嘅補充咧？我哋其實都時間多 at 嘅多少少嘅。 唔係我淨係想講，其實濟州唔係一個普通我哋自己係 shopping 嘅嘢，你當中有好多文化遺產。包括咗就大自然文化遺產，亦都好似係海旅呢一個係以人物嗰個嘅生活嗰個文化遺產，所以係絕對係值得去嘅。 OK， 哇！今集真係好充實，我哋又有片睇，又相，同埋都好即係 latest 咧，仲咧去完呢個濟州，呢啲都係比較最新嘅資訊，因為我哋都希望嘅節目能夠將啲可能比較相對嚟講冷門少少，但係實呢啲地方其實我哋飛過去嘅 CP 值好高，兩個鐘頭到已經可以到到，咁啊機票又唔好貴，同埋唔好淨係 shopping 啦。我成日覺得香港人，我哋發覺將我哋嘅旅行時候，將我哋自己提升多少少，去一啲比較特別嘅地方裏邊，可能你嘅收穫咧絕對會比你之前想得更加多嘅。好，今集時間咧真係夠曬啦，就係 at over 咗。咁但係好多俊咧，俊咧今日上嚟噶嘛，今朝早你係比賽咗啦。完成運動之後咧，差嚟呢度分享咗今次濟州之旅。我哋下星期會揾下啲新地方過癮嘅地方介紹俾大家嘅。好，下星期再見，拜拜。Bye bye.